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因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气温0-6度，相对湿度45%。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00-12:0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和门有关系。其实门是我们对建筑的第一印象，是空间的分隔和纽带，它除了是物的存在，也传达着主人的内心世界。门帘，北京的门帘，特指刻在门上与门融为一体的文字。和春联比起来，门帘的世界更深广，更安静，更书卷气。修身养性，抒怀明志，只字片语流露出一个家族的三观和坚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刻在大门上的家风》。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沙立功先生，欢迎沙老师。 大家好，我是沙立功。 其实翻阅您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有趣的知识点，但是读完了之后快把这本书合上的时候，一首篇后曲打动我了。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让沙老把这首篇后曲读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因为沙老今年其实已经80多岁了啊，写这本书完全是退休之后自己的闲暇时光。篇后曲是他写完这本书父子之前的一个回溯，也是一种情怀的抒发。这篇后曲啊，就像一首诗一样。我们现在请沙老给大家读一下，读一下这首小诗啊，来。 这现在我要读的是篇后曲。但是呢，现在把它呢放到前面呢，来介绍整本书之前呢，先跟大家朗诵一遍呢，这样呢，因为这里头呢包含了一点作者的这个感情，我先把它朗诵一遍。 来。 门墩上坐着小哥哥，槐树下叫着大蝈蝈，厨房里老奶奶蒸着香饽饽， 宁静的小院里一片温馨祥和，不见了门墩儿，飞走了蝈蝈，老奶奶也早已安息在天国。可是在小哥哥的心里，那难忘的小院儿，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是一条流不尽的河。写完这本书这个初稿之后，并没有这篇偏后曲没有写，因为在原来的计划里啊，没有打算写的。但是在写完这书之后，初稿之后，在这个找这个出版社的这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我仍然呢跑到这个胡同里去，有时候呢是为别的事儿，有时候呢还到过去曾经发现和照相和了解过这些个门帘的这个住户呢去看去。有些呢已经不辞而别了，找不着了，有些呢依然健在，就是短短的那么个五六年或者六七年，这个当时那个胡同或者那一片小区变化都很大的，说不上沧桑吧，也有点那个味道。所以呢自己的心头呢也有很多感想，有些那个门帘呢还依然健在，他们不会说话，但是我觉得呢他们好像拿眼睛呢还在看着我。这些门帘没有一副是我们家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呢都很亲切，都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朋友。所以回来呢这个心里的感受呢也很多，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所以后来呢就补写了这一篇这个偏后曲，跟这个书的这个内容呢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从作者的一个思想上来讲呢，也许是一个延续吧。 嗯，其实我们每推介一本书，推介其中的文字啊的时候，我们在推介知识啊，在推介作者的文笔啊，他笔下的故事，其实我们更在传达一种情感。那今天我们这本书就从沙利公先生此时此刻啊朗读的这个偏后曲的这种情感入手。刚才听您读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感动啊，嗯，那是一首唱不完的歌，一条流不完的河啊，那些门帘不会说话，可是它见证了您从青春到白发啊，您就是门墩上坐着那个小哥哥。这么多年，人的一生好像很长，但是放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也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啊。沙老师这本书很有意思，里面图文并茂，拍了很多北京胡同里的门帘。我们刚才节目中说了，这门帘啊是特指啊和门融为一体的，不是我们春联，比如说找两张纸啊这个写好的粘上去，那是春联，这个是门帘啊。咱们今天好好聊聊这个北京门帘，说说这个成书过程吧。刚才我简单说了一句，沙老原来是工程师啊，和这个文化界啊基本不怎么搭边儿啊，跟文艺青年好像离得也挺远的。说说成书过程，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写一本书吧，写北京门帘？ 说是这个不是搞文艺的，而实际上从我高中考大学的时候选择的第一个专业还就是这个文的。但是呢当时呢50年代国家的这个建设很需要，所以呢服从分配呢学了这个理工。但是在这些年里头呢，对这个文呢自己呢现在普遍的说就叫做业余爱好吧，总是有这么一点情怀。对这个北京的胡同呢，也是在退休前几年看见北京的这个城市发展呢很快，胡同的变化呢也很快。在退休前几年呢礼拜天的时候，不是每个礼拜天有空呢，我就往胡同里跑跑，看见什么好的呢照照相。后来呢就是从退休94年退休之后，时间比较充裕了，那么就跑得比较多了。逐渐的呢我想啊 漫天撒网，看见文墩也觉得挺好，看见别的彩画也觉得挺好，太散了。后来我就想集中一个主题吧，内涵也比较深，文化内涵比较好的，那就选了一个门帘。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搜集，这样呢积累呢大概有200来幅。二百来幅不算多，对北京过去号称多如牛毛的这么一些个胡同，这么一个情况来讲，那是太少太少了。但是虽然就是这200来幅，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老北京当年门帘的它的一个概貌。 那咱先给大家普及一知识啊，因为门帘、春帘、对帘、楹联好像都有联系，但是不是因为还不同，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名称呢？我们让沙老给大家解释一下。 总的一个概念，一个范畴，那就是对联。它呢是从啊唐朝的律诗里边的这个对偶句发展过来的，它是对联，单独呢列出来。大家觉得呢这个呢也很有意思，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上下有对仗，平仄非常啊这个有抑扬顿挫，它非常这个朗朗上口，所以这个呢流传的比较多。慢慢的这个对联呢就从这个律诗的这个对偶句里头呢慢慢的半独立出来了。对联里头呢，因为它应用的地方不同，所以又给它取了很多个别的名字，它有很多分支，比方应时的春天、春节，就是过去的旧历年，那么贴一些，那是贴在红纸上的，那叫春联，是吧？临时性的，也就个把月，也就吹没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楹联，那就是挂在各个这个柱子上、楹柱上的，庙里啊，还有一些这个书房里的一些联语，这些呢都是属于楹联的。那么这个门联呢，那是过去呢，因为它又是另外门联还有一个起源呢，就是从这个门神来的，门神，这个呢，它过去呢是用桃木画的一。用桃木呢写的一些这个道教的一些符，所以叫桃符。后来因为写符的比较，又慢慢的改进写一些文字，画一些像。到唐朝李世民那时候，又出了秦叔宝啊、尉迟恭啊，他们那个来守卫，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慢慢的把这二者呢就合而为一了，形式上是这个桃符的演变。内容上呢是这个律诗对偶句的一个延续，两者合而一，刻在门上。刻在门上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选比较好的高级的木材刻了，然后呢刷漆，刷上色带，这样呢就成了一个门。这种门呢造价比较高，但是呢它经的风雨比较时间长，自行车、三轮车，人来人往，磕磕碰碰，不至于马上变形。现在，就在前几年，现在可能也有那个老北京的好的那个门帘，它呢都是文字很清晰。另外一个呢，就是选的木材呢差一点，那么就用这个麻刀铺灰，那就是原来四合院一个建筑材料，用猪血啊这些个青砖的碾的墨的粉末啊，这样啊给它调和的涂在上头，还用苎麻的一些细丝儿，这是。四合院过去呢用的一些老的呢传统的建筑材料，然后在这上头呢再刻。但这个呢时间呢能够经受的时间就比较短了，是吧？因为我看的时候就很多是残缺，有的时候半幅门帘都没有了，或者上帘或者下帘，哎，有时候你还得去猜测，还得去给它补充。另外第三种呢，那就是啊用这个直接用漆直接写在门上，这就是比较凑合的，是吧？一般比较经济，但是它时间肯定也是比较短的。过去门帘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沙老刚才是给大家介绍了门帘、春帘、对帘和楹联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还捎带手的说到了门帘的制作可以分为几种啊，三种啊，因为用料不同，工艺不同，它耐久的程度就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多的北京门帘，它是用什么字体、什么颜色展现出来的？ 从这个字体上来讲呢，主要是楷书，其次呢有些隶书，很少的呢有一些是甚至是行书，也很少的呢是篆书。篆书呢，行书呢，我从这些年搜集的这200多幅里头来看呢，也就是几幅，都各自不到10幅。大量的呢是这个楷书和隶书， 嗯，就是让人一目了然。 对， 没有说用草书的， 嗯，没有用草书的， 嗯，起码这200多幅里没有， 没有用行书的呢，也写的非常娟秀， 嗯， 他这样呢让人看起来很喜爱， 就是心明眼亮。除了我自己能懂之外，我还希望路过的人 能 看懂，是吧？ 对。 如果你用一个草书写，或者说你的行楷写得很龙飞凤舞，那咱们也看不懂它究竟写的是什么。 它的效果就差一些 啊。那颜色呢？ 颜色是这样，这个一般的住户呢，它是大门呢，它是那个门扇呢是黑的，但是刷了比较宽的这个色带呢是红的。然后上头呢再写上黑的或者是黄的这个字，这个字就是门帘的这一个字。但是有的这个大户人家呢，他这个像广亮大门啊、金柱大门呢，他用的是这个整体是这个 红色 红的，叫做朱门大户。朱门大户呢，它里头的这个色带呢用上一些这个黑颜色，再用上一些红的颜色呢再来写这个字。 嗯，总之这个地儿和上面的字以及门整个的底色它是有变化的啊。嗯，那咱们这本书叫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门帘集萃，您最后聚焦在门帘上，一开始10对门墩也拍啊，各个胡同的每一个景致您可能都拍，最后说我拍门帘吧，拍了200多幅门帘，您发现门帘和家风其实内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说门帘和家风。 门帘这200多幅，我在书里呢根据他们的这个内容所写的这个内容呢分了10章不同的这个，我但是要把它再概括了一些，我可以给它呢再紧缩为呢3大类。这3大类呢就是这样，一类呢就是家风家事，一类呢是修身养性，就是个人的思想品行的修养，另外一类呢就是热爱生活追求幸福，还有一些其他。为什么第一类就是家风家事，而且这个门，而且这本书的名字也叫做这个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呢？就这个，虽然它这个文字门帘是刻在门上的，主人把门一关，他在后头他自己都看不见门帘，但是他门上的这些个字向外头的路人是吧行人都展示了他们家的里头的一些东西，他家里头的一些什么东西呢？他反映了他们家里的一些这个精神面貌这方面的东西，比方说主人的一些志趣，他的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向往，他这个生活的一些情趣，他对这个子孙的一些教育的方式，还有他这个家世是怎么来的，他们家姓什么是吧？过去呢，他们家呢，家道怎么样？是比较昌泰，还是比较一般？这个呢，他都在各个门帘里头呢，都是不断的那虽然每个门帘文字不多，但是你总的一看呢，你给它加在一起，哦，那个内容啊，很多是集中在这方面。比如说现在讲孝道、孝顺是吧？孝顺父母这里头。 它也都有很多，还有一些儒家的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持家的一些内容都在这里头。所以这个虽然是写在这个大门上，但是反映了家里的他这个家风以及他的家世，这是他这个。所以这个我把这本书呢名字就取作刻在家大门上的家风。 嗯，虽然是只字片语啊，但后面传递的信息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咱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可以让沙老给大家讲讲，比如说门帘啊，只字片语它也是有字数的，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就是沙老收集的这200多幅门帘啊，哪一几，比如说有四字帘，有六字帘，有八字帘，那您觉得刚才这四六八哪一种门帘字最少，就出现的最少，一会儿让沙老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比如说四字帘，咱可以先说一幅啊，万间煞广，意内财丰啊，在这本书的310页，这就属于四字联，就这门上总共8个字是吧，上联4个字，下联4个字。嗯， 这幅门联原来是在天安门的西边，原来有个胡同叫做兵部洼，你一听兵部就想起那个六部，原来有个六部口是吧，清代的这个官署衙门六部是吧，兵部呢是其中的一部。过去的地形怎么样不知道，但从他这胡同名字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比较低洼，也叫做兵部洼。兵部洼我一看呢，有一间这个有这个门帘呢是万间下广，意内财丰。哎呀，我当时很感动。 为什么？ 为什么很感动啊？因为从这个内容来看，我也打听了一下这个，我说这原来是个什么地儿？他说原来啊，这是一个大车店，因为过去啊，有运输呢，当然没有那么多个汽车、电动车，都是以马车为主，大车，大车那个投宿呢，晚上呢就投宿在这个大车店里头，一般的人大车店。好像大家觉得好像这个 没什么文化， 档次也比较低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个门帘这个内容啊，你可以看出啊，这个大车店主人的胸怀那可是不一般的。万间下广，当然这个词儿那大家太熟了， 想到杜甫了， 杜甫讲的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天下寒士尽欢颜，这句诗大家都了解的。哎，这个呢主人呢把它呢摘下来呢用在他这个门帘上，他这意思呢很好，就说你们呢这些个大车的老板赶了一天的车，风尘仆仆的能够走到我这店里，那赶快进门歇歇脚，马也休息休息，吃点这个粮草，人洗洗脚洗洗脸是吧，我这有热茶热饭，这就给人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感觉。 嗯， 虽然是四个字，大家都了解这个杜诗，那么联系起来呢就能想到这个大车店老板呢是不但有文化，而且心胸很好，有那个人怀仁爱之怀， 人文情怀哈， 很好的。 嗯， 下一句呢就是意内财丰，这个呢一说到他这个大车店，大车店呢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就要赚钱，这个赚钱在古代呢特别是在过去春秋战国战一直到这个汉朝什么那个时候啊，为这个财和义之间的关系争论很多。 嗯， 到底是怎么样，那最后不是大家就归纳到一句吗，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也经常说这是不义之财。 哎，这是有条红线。 嗯， 这条红线呢就要以义来作为红线，取财有道，不能做那个黑心商人，不能做那个不法商人是吧，咱们要赚钱也要赚得合法合理，所以呢就是义。所以那个你看那个过去那个老字号里头他都有那个官老爷的 那个像或者是那个瓷像或者是画像。 嗯， 关老爷在那看什么书啊？看的是春秋。春秋里头讲的是什么？义，是吧？要义，要有义。这个就是孔子他那个写的这个春秋。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老字号里头他都是有这么一个一提醒你，我们这虽然是个商店，但是我们不忘义，是吧？义内财丰，他这四个字就是在这个义这个范围之内，在这个前提下，财，我的财源呢还是会滚滚的，是吧？不是说非得搞些不义之财才能够暴富，是吧？所以就看这副门帘呢，我当时觉得哎呀，虽然是个大车店， 嗯， 但是呢它这个文化档次还是不低的。 哦，万间煞广，意内财丰。在这本书的310页啊，有沙老拍的这幅照片。嗯，可能经历了一些年月啊，我们看不出这个门本来的颜色是什么色儿的了，但这八个字还是镌刻在这个木门上，显得苍劲有力啊。虽然经过风雨的洗礼，但是我们仍然感受到当年主人修这扇门啊，往上刻这八个字的时候他那种情感的传递。这是四字联，我们再分享一幅，比如说翻到131页也有一幅沙老很喜欢的门联，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幅门联叫红文世无匹，大气善为师。这幅门帘在北京的哪儿啊？ 这个门帘就在宣武门南边教场口，教场口头条的47号。这个呢原来是北大教授，北大清华教授吴晓玲先生的故居。他呢这个院子呢不是传统的四合院， 嗯， 是一个当然也是30-40年代的那时候的带点西方小楼的那么一个风格的一个小院，有一个小的二层楼，其楼里头的院子呢比较大呢，也有几个平房。它的这个门呢，所以呢不是跟过去的那个广亮大门呐、什么金柱大门那样的，它是个随墙门。随墙门呢就是跟着这个墙啊是平行的。但是它这个门帘呢非常特殊。这个门帘呢是北京少有的仅有的几副篆字的门帘之一。 我觉得大多数路过这儿的朋友看不出来这十个字儿。比如说大气善为师，这个气和善啊，善为师这几个字如果用篆书写的话，没有文化，没有太多文化的人我觉得看不懂了。嗯， 这个门帘呢也是我去采访的时候呢吴晓玲先生的老伴儿这个石珍老师他给介绍的。他给介绍说这个门帘文字这个怎么写篆的文，怎么写的这个篆书，都是当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分馆的经理叫孙壮先生，孙是孙中山的孙，壮是壮士的壮士的壮，孙壮先生呢他写的，他撰的这个文，这个呢用的是啊这么个两句，上联呢是红文世无匹，他就从才的方面颂扬了吴晓玲先生。吴晓玲先生呢是北大清华的这个教授，研究这个中国的古典小说古典文学，又做了很多古书的一些目录的刊刻这些个工作，是吧？这个有很多这个那著作，所以他写的是红文世无匹，就从这个才的方面呢来表扬了这个吴晓玲先生。下联呢是大气善为师，是从德的方面，德才两方面，德的方面呢来颂扬了这个吴晓玲先生。大气善为师，说这个吴晓玲先生呢 那当然是这个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泰斗，是吧？是大器。他呢以善为师，以善为师这句话呢也是呢有来源的，就是《尚书》里有一句：“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就是这个道德呢，他呢以善呢为主，来是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师老师，所以就是从德和才这两方面呢颂扬了这个吴晓玲先生。这个孙壮先生能够写出这个联的这个联文，能够写出这个篆字的这个门联，说明他本人就是对这个文学、对这个金石学、对篆书都是非常有研究的。这个呢用这是石珍老师呢他介绍呢，这是秦小篆，的确是像刚才米夏主持人所讲的那样，一般的一看呢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但是解释之后呢模模糊糊呢能看出来，那还得琢磨琢磨，也不是一下就能够琢磨透的，所以我觉得呢很好。北京市呢原来还有几幅篆书，但是内涵另外是保存到现在还比较清晰，这幅是特殊最最好的，而且是从现在就是您听了广播之后如果去教场口啊，我估计呢还在，但是呢可能那个住宅呢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主人了。 嗯，您这幅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呀？几年前？ 那都是九几年呢，或者是零几年、比较早的了。 话说也要九几年，那就也小二十年了。 对对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叫现在宣武区都没有了，就是西城区，等于说是吧。 对对对，叫西城区 啊， 宣武门的南边。 啊，宣武门的南边，具体是哪条胡同？ 教场口头条。 啊，教场口胡那个 头条。 头条。您要是走到那儿，能把这幅对联读出来，那太有面了。我跟您说啊。我就看这幅门联，十个字儿就认识一个，就认识那大字儿，剩下那九个字，因为是篆书，还是秦代的篆书，真是 不认识啊。有机会去看看，看这幅门联现在还在不在了啊？其实刚才听沙老在讲述的时候，我就在想，您从起心动念说我要写这样一本书去拍摄，其实拍摄还好。因为你和主人没有交流，也不会讨扰人家啊。但是您这个其实是采访了吴晓玲先生的夫人，那您是之前跟人家认识啊，还是说我就想写这样一本书，那您能给我讲讲吗？ 不是的，不认识。 不认识啊？ 但是有的地方呢，因为我走到有些地方我看那个门帘比较好，另外呢我看呢，哎，我也是根据这个情况，我看能够进去这个大门，能够进去看看这个里头的情况呢，我还是争取进去。另外在这个门里，在吴先生这个故居呢，我觉得呢里头好像怎么不自觉的就觉得有点神秘感或是亲切感，我说进去看看。进去看看呢，那里头还住着吴先生的一些别的亲戚，他们呢都看我，可能因为我当时年纪也比较大吧，所以跟这个说不好听的，可跟那个形迹可疑的人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没有很拒绝 我。人家就不设防， 也不设防，也当时没有这个什么防盗门这个概念，就进去了。进去呢就看看，后来他们看我也挺感兴趣，后来说。您原来在这住过？我说不可能，我不是吴先生的亲戚，在这没住过。那来过是朋友没有？我比他要年轻的多，不是的。后来就慢慢我说我就是老北京，是吧？喜欢这个来看看，人家看这个很理解，是吧？很理解，很大方的接待我看。后来呢，老太太出来了，石珍老师，后来给我介绍呢，说这是吴晓玲先生的这个老伴石珍老师。后来我就请教了， 我说这个门帘啊是吴先生自己写的，他说不是，谁谁谁，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山先生写的，用秦小传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石真老师当时给我介绍的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真的难能可贵啊，有的门是关上的，你站在门前就觉得我进不去啊，有的门你看似关着的，但冥冥之中或者您一种感觉觉得我或许和这儿有一种亲近感，我有缘分进去和门里的主人聊一聊啊，不一定每扇门我们都能打开，但是因缘际会，沙老也是有缘分和吴晓玲先生的夫人啊，能够有过这样一番交谈，记录了这个门帘背后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了解过这门帘背后的故事，但有幸沙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啊。如果您真的感兴趣，找找这幅门帘，去想想它背后的故事，再逛胡同，在经过那儿的时候，也许有一种与众不同啊，不同以往的感觉。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门帘集萃》。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刻在大门上的家风：北京门帘集萃》。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沙立功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问沙老师好。沙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沙立功。 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北京门帘啊，它的制作工艺，它大多用什么字体、什么颜色，包括北京门帘从内容上有哪些分类。节目的上半时段也和大家分享了两幅非常有意义、有意思的门帘。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啊，我们可以从199页的这幅门帘开始说起。这幅门帘说起来字数也不多，属于五字帘。其实节目上半时段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四字帘、五字帘、六字帘、八字帘，哪种字数的门帘最少，您可以猜一猜。咱们接着说这五字帘，这五字帘叫上联是文章追以马，下联是道德素游龙，出现了两种动物，让沙老给大家讲讲。 这幅门帘讲的呢是这个 这户人家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要求什么呢？在这两方面，在德和财这两方面的要求。上联呢，他讲的是对财的要求，才华才能。文章追乙马，在文采这方面，他想追，就是想这个崇拜的是乙马之才。乙马这个典故呢，是出在晋朝。晋朝呢，有一个官员叫做袁弘。这个袁弘啊，他的这个大家当时都认为他有才华，不但是有才华，而且来得快，就是现在所说的才思敏捷，非常敏捷。敏捷这个在那个一本书里叫《世说新语》里头介绍他一个故事，就是他当他要到那个东阳县去上任的时候，那个大家到那个新亭呢送他。临别的时候呢，丞相谢安拿了一把扇子送给他。他拿过这把扇子之后啊，脱口就说出了一句话。他说啊，我拿着扇子呢到东阳去宣扬呢您的这个仁爱之风，抚慰当地的黎民百姓。哎呀，他刚接过扇子就脱口而出说出这么一句非常得体的话，是吧？既恭维了这个谢安，又不是那么很露骨的那么阿谀奉承，所以大家哎呀都觉得这个真是名不虚传，非常这个敏捷的一个。 嗯， 关于他这个小故事，现在在北京还有两个景点儿。一个呢就在这个北海呢，在倚兰堂的后边那个山上半山坡有个小景点叫做严南熏。南熏呢也是南熏之风，这个我因为时间缘故不多说了，但是整个那个景点的这个意思是从这个袁弘的这个典故呢来的，只不过呢乾隆皇帝呢把它又利用了一下。另外一个景点呢就在这个颐和园，在颐和园的那个长廊的几乎是长廊的开端的那个地方邀月门的右边，就是北边呢有一个洋人峰那么一个小的景点，这都是从他这个故事来的。这个乙马还没说到呢，就说啊他当时呢后来呢在大将军桓温的手下呢当基本上是像这个高级秘书那么样的一个官员。在路上呢他说话不小心得罪了这个大将军，那么就让他停职反省。停职反省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军中呢需要呢紧急的写一篇文书。这个时候呢大家讲谁能写啊，在这个路上行军又很快，写不出来，没不像那个能够坐到屋里那么慢慢的写。后来大家讲虽然他现在是这个停职反省，让他戴罪立功吧，是吧，就是说还是让他写。拿过笔来，当时你想他当年都是用的是毛笔，他呢也没有桌子也没凳子，就靠着那个战马倚着马鞍，所以叫做文章追乙马。乙马就是他靠着这马一口气就写了 七张纸，旁边的人都说写得好，他自己也自嘲地说写得好也没用，我还希望我说话能够小心一点，那就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所以后来呢就有这个乙马之才，就是说靠着马就能写出来。这个后来李白对他呢也非常崇拜，在李白写的给这个韩金州，是吧，他希望这个韩金州能够推荐他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也写了那我可以啊乙马呢日下这个万言，是吧，乙马可得，是吧，他是也是这个房子这个主人呢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我那么从虽然是当然是跟不上袁弘，但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文章追遗马， 文章要追他的这个遗风。 嗯， 道德素游龙呢，是从德的方面，我也要提高自己。这个方面呢，他选择了一个榜样呢，就是老子。老子呢，他有个儒家呢，给他一个也不算别称，就是有这么一个称号呢，就叫游龙。这个呢，用的不多，也有它的来源，就是。他比孔子呢年纪要大，孔子呢就有一次呢到长安了，到长安呢到那个去见这个老子，老子不是在那个周室里，他就是周朝的王朝廷里头，他是管那些个书籍的，就去问礼，问他很多他作为他的前辈去问，问了出来之后呢，很多弟子在门口啊等着这个孔子，就问。您对这个老子的印象怎么样？哎呀，孔子就说了，这个鸟我知道它能飞，兽我能够知道它能够走能够跑，鱼我能够知道它呢这个 能游， 能在水里头游，只有这个龙它趁着风云就上天了，哎，这个琢磨不定，它的道理呢很莫测，很深奥，很玄妙，这个老子是不是就跟龙一样啊？游龙，就跟龙一样啊。 话说孔子这个， 这个孔子 还是比较赤裸裸的， 非常啊叹服。 嗯， 所以这个人家呢，就是说呢，这个两方面，德才这两方面都写到了。 这个游啊，不是游走的那个游，就是 犹如的 犹如的游啊。因为当年孔子这么比喻老子了，游龙嘛，就像龙一样，所以。这幅门帘它下联是道德素游龙，游龙指的是孔子。那遗马之才，刚才沙老给大家介绍的是指东晋时期的袁弘有遗马之才啊。如果不了解背后的典故，是万万不能看懂这个门帘的深意啊。文章追遗马，道德素游龙，这张照片出现在这本书的199页。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原来这个门的底色是黑色的，然后刷上了红色的这个底儿，是吧？然后把这个字刻在上面了，字体是黑颜色的。这个门帘出现在北京的哪儿啊？ 哎呀，现在也算是西城区，就是那个叫做那个琉璃厂 啊， 琉璃厂的西南那个方向，棉花几条几条几条， 哦， 那个地方，现在估计已经不存在了。 我看您地址写的是，原来你看它是宣武区，这时候是西城区，棉花下三条5号， 棉花， 不知道现在 棉花那时候 有没有了， 棉花几条几条， 嗯， 胡同很多， 五号啊。这个我估计拍着也有10多年了， 有了有了。 这个门已然看上去非常的沧桑，这10个字还在上面，非常的清晰啊。咱们接下来再说说69页啊，69页这幅门帘， 五十九页 哈，五十九页这幅门帘也非常的有意思啊。59页，咱要说的是四字帘，是吗？ 不。 说的是 七字联，59页 啊， 笔画飞舞， 笔画飞舞，将军府，槐树森荣，宰相家，这个也是很有深意的一幅门帘，给大家说说这幅门帘在哪儿，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这幅门帘呢，在宣武门的西河沿儿，就是那个西河沿儿那条街，那现在可能大楼也太多了。都把它给挡住，原来那条街还是很好的。这个门帘呢，现在再补说一下呢，就是门帘里头刚才说到，它有些是反映家风家世，这个呢门帘呢就属于啊反映它的家世，它是姓氏帘，就是一看这门帘呢就知道它是姓王人家的，姓张姓李的人家他不会用这个门帘， 而且这幅门帘的特殊之处在它有横批，有横批的是非常少的哈。 对， 这个有横批， 这个门帘呢，上联呢，他讲笔画飞舞，这个写字写得好的，咱们都说的笔画飞舞。咱们中国里头 笔画飞舞古代写字好，大家最崇拜的那就是书圣王羲之了， 嗯， 是吧？那不用说， 嗯， 这个将军府，那个就是说他当时呢，兼任过右军的将军。那当时这个右将军呢，是个荣誉的一个职衔，不是真正的带兵打仗的那么一个将军，要不然会误解了这个王羲之文质彬彬怎么还打仗呢，是吧？所以就是笔画飞舞将军府，槐树森荣啊宰相家。下面这一联呢讲的是槐树，槐树呢和王家呢是有关系的，这关系是从宋朝北宋的时候一个叫做王佑的一个大臣，朝中的一个大臣呢他来的。 嗯， 原来呢他呢还不是宰相，他呢当时呢他做了很多好事，是吧？工作呢也很好，这个大家都认为呢他呢应该升官呢去当这个宰相了。但是由于这个官场嘛，这个坎坷也很多，没有当上这个宰相。他自己也很感慨，回到家里呢，在这个院子里呢种了三棵槐树，并且跟后人说呢，跟家里人说，我的后人呢将来呢一定有人呢成为宰相的。果然他的二儿子王旦后来在这个宋真宗的时候呢当了12年的宰相，对内对外交上各方面都很有成就。所以就是这个一看这个三棵槐树，那么又说这个槐树怎么要种槐树不种别的树呢？ 就是 那个说呢，过去那个夏商周的时候，三公，就是说三公呢是当时朝廷里最大的掌权的三位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官员，司空、司马、司徒， 嗯， 他们这三公呢，就是他们的按这个礼记上来记呢，他们的在这个举行朝礼的时候呢，他们的位置呢是面对着这个槐树的， 哦， 所以礼记上写面三槐，三公未焉，就是面对这个三红三槐啊，就是这个。所以王佑呢他种的是槐树，他不种别的榆树啊梨树啊什么，他不种，这有这个深意。所以这一支的王家在社会上，在咱们中国社会上就是很有名，叫做三皇王氏。他的那个房子后来也给改后人呢就给他取名叫三槐堂。现在有时候后人要是聚会什么宗祠拜这个祠堂的时候还有这个讲究。 要不大家可能不理解啊，现在北京人可能不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槐树，我们可能种海棠、种枣树或者柿子树什么的啊，讨一个彩头。槐树不种啊，松柏就更不用说了。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看门帘，你看这槐右面还是个鬼，这怎么用这种字儿呢？但是了解它背后的这个典讲究之后，你就理解了它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它最早的文化传承、文化源流在哪里啊？节目还有4分钟结束，我们给沙老1分钟的时间。因为成书之后，其实您也是百感交集啊。作为作者，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自己拍摄的照片、自己用心感受和写下的这一切，要和读者见面了，对别人是一个交代，对自己也是一个交代。沙老要感谢很多人，我们用1分钟说说您要感谢的人。 这个我首先呢，要感谢咱们这个过去我也不可能见到的老北京的一些先辈，是他们把这些文化、这些门帘留在门上了，让我们后人能够看到。文怀沙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不清原话，大意是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些芬芳。我想这些门帘都是我们老北京过去的，我们的大家可能都谁都没有见到的一些前辈，他们留下的一些芬芳，留下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胸怀，是吧？情操，我首先要感谢他们。 另外我要感谢呢，在这个采访拍摄的过程里头，这个胡同里呢，很多大爷大妈，很多街坊给我的一些很多的支持，是吧？这个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有一些住户呢，我还很想能够见见他们，比如说那个北大吉巷的范玉昌先生啊，还有那个其他的朱武山先生啊，还有那个南五老胡同的周景斌先生啊，因为这个时间呢变化很快，胡同的变化也很快，到后来有电话不行，电话说没有这个电话号，我跟他们呢失去了联系，我希望呢将来还能够跟他们见见面。另外呢，我特别感谢呢，就是长巷四条，就是前门的东南角那长巷四条，原来他这个居委会的主任杨淑琴女士，还有那个住户侯亚明先生，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把这个他们这个胡同里23户，他们写了重新，由这个侯亚明先生重新写了14副这个新的门帘，其他的门都油刷一漆。那个国庆节那一天，我也有幸呢参加了他们胡同里的这个庆祝活动，是吧？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前两年呢我还去看过他们呢，把这书呢也都送给他们了，是吧？因为这里头后头尾声里头呢有很多呢都是他们的资料。另外呢，我就要感谢这个北京出版社，因为后来这个书成书之后啊，是在05年06年07年我记不太清，找这个出版社找了好几年也是碰壁之后呢，我都有很多灰心，后来再试一试找了这个北京出版社。我非常感谢出版社的这个吕克农主编，刘娜主任， 好，沙老， 他们两位马上的这个同意了，马上时间到了，我知道。另外呢，我想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呢给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呢，给我的支持。 送大家一句寄语啊。 另外，我特别感谢呢，这个咱们北京故事广播，因为这个 我们就不用感谢， 因为有这么一个机会呢，跟大家来说呢，就我觉得 还有十秒，您得说寄语了。 我这个时间也是很难得的。寄语呢，我想呢说两条，一条呢就清朝人的张潮他说的，有功夫读书，谓之福。 好， 你有功夫读 书。 就是福气。 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的话实在太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